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3天。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哎呀，今天这个天儿怎么又变暖和了？给我来一假动作，我今天好不容易把秋裤找着了， 晃了你一下。 是啊，哎呦， 把你晃过去了啊！ 我想明天我再把秋裤给脱了得了。 哎，别了，别这样了哈！既然穿在身上了，就穿吧，这也是对冬天最大的尊重啊！ 哎呀，是，反正大家千万别感冒。咱们今天的话题要聊点什么呢？哎，我最近总在想啊。广大球迷们，我觉得各位啊都是有格局，都是很大气的人。为什么这中国足球输这么多年了，大家一直还能看下去，继续的关注，我认为您就大气有格局啊。 哎，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说一说您做过的大气有格局的事。 哎呦，哎呀，我抛砖引玉一下 吧， 我做过的最大气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楼底下有几个流浪狗，没事我拿我这个自己平时吃的火腿肠，我省下来几根给他们吃，我说挺大气的吧。 哎，我生活当中也有这个喂猫的这个习惯，因为我们家有猫嘛，所以就家里边经常会剩，就我们家猫就也吃猫粮，那个猫豆子嘛，又也有的时候经常晚上吃完饭了下楼遛弯的时候没事，哎，也会带上那么一点猫豆子给院子里边那些流浪的猫猫狗狗吃。 是， 我觉得你因为你们家没有猫没有狗，你不养这些小动物，所以没有猫粮，那你就分给他们你吃的东西，我觉得很大气。 哎呀，我觉得最大气的是什么呢啊，当我晚上哎看完球饿了的时候，翻箱倒柜啊，发现是早上我把那个火腿肠喂狗了，我突然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大气啊！这我为了小动物，让他们多吃点，我自己挨点饿没事儿。你看， 哎，大家怎么着，说一说大气有格局的事情吧。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大气有格局哈，也未必说是一定是这个家国大事，对吧？我们平时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呢踏踏实实的做事，认认真真的做人，本来就是一件很大气有格局的事情。我们兢兢业业的在工作岗位上，你说这算不算是有格局的事儿呢？ 哎，是，这边苏格兰高地儿，还有这位朋友说了，康乐，你今天这个头型有点像大妈呀，这个，哎呀，那我这头型看来不太有格局是吧？我稍微的换一下 吧， 我摘一下。 我摘一下再换一下。 而且今天这个直播间的温度 太热了， 高，对， 是， 所以这个也为难康乐了，要不你摘了吧，让自己的头皮畅快的呼吸一下。 哎，是，可能跟我今天这衣服不太搭配。 嗯， 我这衣服今天穿的是林书豪的打篮球的背心儿， 七号， 七号，啊，正好打篮球背心儿。我这打篮球带这个是吧？人以为我是什么这个字母哥还谁呀，是吧？ 长发飘飘男子 啊， 或者安东尼戴维斯，哎，有点像这个安东尼戴维斯的头发。 嗯， 是 啊。女生宿舍也说，人人都关爱小动物，哎，喜欢小动物，关爱小动物也是一件很有格局的事情。 哎，对，显得你很有爱心，很大气。 嗯， 宝姐姐说了，她就是乐于助人，她觉得乐于助人、有热心肠的人，往往都比较大气，很有格局。 哎，嗯， 是。 我还认为有一件事情很大气，就是。 哎， 宽容别人， 哎呦， 嗯， 相当大气了。 别人的过错， 所谓的宰相肚里能撑船， 嗯 啊，一般古代能坐到宰相那位置的，都得是心很宽呐。 是的， 能容得下人，也能容得下事儿，就是什么大气有格局啊。 哎， 你看 说这个大气有格局，到底什么是格局呢？ 哎呦，格局这个东西，好像说起来有点玄乎乎的 啊。对， 但是好像在定义方面，我看不同的定义。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名词解释呢？ 哎，咱们给各位找一找啊，还真有不同的解释。 嗯， 你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了，是格局是一个人的眼界， 嗯， 或者说胸襟， 嗯， 这有点同义词了吧？ 同义词。哎，你说这个胆识应该也算是格局当中的一部分吧？ 哎，胆儿大。 哎，那这么说的话，格局它并不只是一个层面。它是多方位全方位的这么一种气质， 没错， 对吧？ 它是综合的一个心理的。 嗯， 比如一个人他的所谓的格局，我理解到就是胸怀天下事，这往大了讲这是一种格局，往小了讲呢，他也能注意到家里边小区的这个流浪猫流浪狗没事去喂一喂，细节方面也非常注意。哎，那这个就是远距离大格局也有了，哎，拉近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也有了，那这个就比较全乎了吧。 嗯，是的。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如果说咱们住特别高的楼哈，住在中国墩上， 哎呦， 那我们看一看周围，那都是咱大北京的美景啊。 是， 可是呢，我就在咱们建外大街十四号直播间呢，我往下看又也有点感觉杂乱无章的哈。尤其到了这个大风天一过，就觉得呢，哎呦，这树叶是不是得清扫了？ 你看， 这可能就是格局啊。我住的高，看得远，看的自然就是这个大的轮廓。但是呢，我住的低，我看的可能就是更细微之处了哈。 没错，所谓的山高人为峰，就是人站的高度不同啊，他的视角格局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从80楼往下看，看到的全是美景；从2楼往下看，没准看到的就是那个垃圾桶了。 嗯， 你看不一样， 有没有格局？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做过的大气有格局的事情。 哎，是啊，当然了，好像有很多的这个古诗词什么的也非常的大气有格局。 哎，尤其是牵扯到这个家国情怀的为国为民的事情。 没错，比如说宋代的我非常喜欢的苏东坡这一首千古名词啊，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呀。 嗯，哎，你别说，这个有些古诗词描绘出来的这个画面感哈，就在眼前。 哎， 你就能够想象到当年的那个场景， 那格局是吧？三国演义那会儿， 嗯， 啊，大江东去卷起千堆雪啊，英雄豪杰无数啊。啊，当然这首词他也关注到了一些细微的这个细节方面。 嗯， 你比如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啊。 所以说这个格局，他既然有这个大格局呢，当然也有所谓的这个个人格局观了哈。 对啊， 然后看见孙东林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适合我们普通人。他说关爱他人，善良做事，工作踏实，认真做人，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个人小格局呢？ 哎，是，把自己的小格局顾好了，您可能才有格外的精力去顾大的格局。 嗯， 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很有格局的诗词，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的，这就是宋代的 辛弃疾啊，专门写这种非常有格局大气的诗词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哎呦，这讲的是古代军队里边的事儿， 嗯， 挺大气的吧？ 听着这个沙场上的这个点兵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哈。 哎，是著名的沙场秋点兵就出在这个词里边的， 嗯， 你看。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思雨说的非常好，他说拿得起放得下有责任感，不就是有格局的体现吗？ 哎呦，是，这边还有朋友观察到了康乐和夏萌今天造型啊， 嗯， 阿昭说了，你们俩在视频当中有点小清新的风格呀， 哎， 今天我这穿着的林书豪的这个打篮球的背心蓝的，我里边是穿的是这个也是打篮球用的，就是叫速干衣， 嗯，保暖用的， 对，特别紧身的，一出汗了它一会儿它就干了。 哎，那你还是挺有这个穿衣格局的，你知道吗？现在人说穿衣也有方法的，叫做洋葱穿衣法， 哎， 就是越在里边吧越得贴身，稍微紧身一点都可以， 是， 在外边呢就一层一层的，不用说穿很多，但是呢这个，基本上穿 三层 在身上就足够了哈。 哎呦， 里边那层是紧身的，就像你身上白色这件似的， 是， 外边呢可以套一个毛衣啊，啊，或者这个软壳啊什么的，在外边呢套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冬天必备或者说最基础的打扮了。 哎，是，哎呀，刚才夏萌给大家普及了一个叫洋葱 穿衣格局， 洋葱穿衣格局是吧？ 对对， 哎，但是我觉得做人吧， 嗯， 有一种人好像有一种叫洋葱性格， 是自己爱哭还是会让别人哭呢？ 就是可能让别人感觉到很犯难， 嗯， 了解他得一层一层扒开扒开， 嗯， 然后扒开的过程当中可能哎呀自己也在流泪是吧，或者被呛的打喷嚏等等的， 嗯， 啊，这种人就洋葱的人格好像就不是特别有格局了， 嗯， 哎，你说这个我们之前唱那歌， 就 是， 我越了解你我越走近你我越受伤害哈。 哎，对呀， 啊，哎呦， 啊，我们之前你说唱那歌多好，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把花期都错过，人家花的心主动的让你看到我的心，而洋葱的心呢不是，你得扒，哎呀，扒开之后了还辣眼睛，你看这格局就不大了是吧。 哎，不是，你说格局不大可能呢这个相互之间越是太了解吧就越容易相互伤害对方了。 哎，你看啊，这个可能也是格局的事儿。思雨他说了，大气有格局得是拿得起放得下有责任感。哎呦，这说的是跟感情有关的吧，拿得起放得下， 嗯，肯定是爱情方面可以这么套了，那我觉得这个友情亲情应该也可以这么去考虑吧。 对啊， 对吧， 尤其我是单说爱情方面，拿得起放得下啊，永远是怀揣着对未来的满满自信，未来某一时段有一位更好的人在等着你啊，那会儿您就能放得下了。子瑜， 嗯，说说有格局大气的事情哈。其实在体坛当中呢不乏有格局的人，也不乏办得非常大气的事儿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两个小时金戈铁马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去跟大家好好的讨论讨论您做过的以及体坛上的那些大气有格局的事情。晚间的5:30我们将会去连线足球评论员严强，请他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国际足联金球奖，并且呢对今年金童奖哈，并且呢对今年世界足球先生去进行一个预测，看一看康乐喜爱的齐达内现在是不是又有一些下家了呢。 哎，是，又这个大巴黎这个俱乐部好像据说挺大气的啊， 哎， 不差钱， 出手大气 是， 嗯， 然后你说他到底有没有格局，这倒不一定他有格局， 嗯， 这大巴黎的俱乐部很有钱，但格局方面我认为啊好像还不一定有多大啊，因为他好像总想把这姆巴佩给锁住啊，把什么梅西啊都锁在这一个队里边，人家花很多钱比如姆巴佩啊他也不卖，那意思我不差钱啊，但是你说他就绝对的就是够大气吗，也不一定啊，因为在我理解当中啊，俱乐部当中的互通有无一个比较大气的是什么，哎，就是我让球员有一个最好的发展的平台和发展的一个未来，而不是只是考虑到俱乐部啊，我这老板想有收藏的这个爱好，收藏几个球星等等的啊，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同角度来看大不大气您决定吧。 嗯，这是足球场上大气有格局的事情。另外在篮球方面呢，晚间的6:30我们将会去连线的是孙宝生孙大爷，请他给我们前瞻一下即将进行的中国男篮世界杯预选赛， 咱们和日本队的比赛哈，到时候看一看，听孙大爷聊一聊，目前中国男篮核心球员会是哪一位呢？ 哎， 我们去日本这一趟这个旅程哈，会不会进行的顺利呢？ 是，反正核心球员周琦肯定是其中之一了。周琦从澳大利亚飞回来了，这个应该是一个有格局的事儿，就是俱乐部和国家队之间怎么来考量，但是提前都是有这约定的，肯定。但是我觉得周琦本身，他得是大概转机加坐飞机16-17个小时的时间， 嗯， 而且还要这隔离等等等等的事儿，反正直奔国家队那边去支援国家队啊，这事儿绝对是有格局的事儿啊。 哎，身为一个职业球员，这也是他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嘛。 哎，对，反正对于格局这件事儿啊，我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什么影响一个人的格局啊？ 嗯， 好像认知真能影响一个人格局。 眼界， 对，眼界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舞台有多大，好像你就能跳得多么的欢快啊，多么的宽广。网上好像有个笑话，就是放羊的这事儿。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一些， 是的，是的，是的，好像每次说到这个对未来的考量，都会想起这个笑话哈。 哎，对，就问一个放羊娃说：“你放羊为了什么？” 嗯，这个放羊娃就说：“为了挣钱呀。” 哎，这个好像回答的也没什么不对呀。 哎，对，很正常嘛。啊，工作不就是为了挣钱嘛？ 是。紧接着问了：“你挣钱是为了什么？” 我挣钱为了娶媳妇儿啊。 哎，好像这也没啥错，是吧？ 这，哎，在对咱们传统的价值观里边。挣钱不就是为了治家吗？ 啊，对呀，啊，接着问了记者说：“娶媳妇儿干什么？”“ 娶媳妇儿自然是生孩子嘛。”“ 哎呦，你看， 传宗接代嘛。” 啊，接着还问：“生孩子干啥？”“ 生孩子为了放羊。”“ 哎呦， 家里人多了， 你看 羊不也越放越多了吗？” 啊，这又循环回来了， 哎，对，就给套回去了。 哎，是，所以如果没有格局的话呢？我认为好像比没有钱更可怕。 哎，是的，就会进入到一个死循环里边。 对呀，所谓的格局决定人生相关的境界。好像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格局逆袭》， 嗯， 啊，就人生如何来这个逆袭呢？等等的有很多因素，但是格局很重要。有人靠天分啊，有人靠身份。如果你啥都没有，这书里写的，那你就只能靠格局能逆袭呀。 嗯，什么才能有格，让我们的人生观里边充满这个格局意识呢？ 哎， 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哈，细心的去体会了，慢慢的一点一点去积累自己的经验值，从而丰富我们的眼界。 没错，哎，这又看到了一个这方面格局的这小段子，说三个工人在工地里边砌墙， 嗯， 就有人问他们， 嗯， 哎，你们干什么呢？ 砌墙呢，没看着吗？ 啊，这第一个人说的是吧， 嗯，哎， 第二个人 说我们在盖一栋高楼 啊，这哎稍微这个好像比之前那强点， 哎， 第三个呢， 我们啊正在建一座新的城市。 哎呦，你看，这感觉就是充满信心笑容满面的一种感觉， 而且拿自己当做主人翁。 哎，是，嗯，啊，第一个没啥好气说哎砌墙呢，第二个笑一笑说我们正在盖高楼，第三个说我们正在建一座新的城市。 哎，十年之后呢，这个各自都有各自的发展了。第一个人还在那儿砌墙，你没看着吗？啊， 哎， 第二个人成为工程师了啊， 是， 他心中有蓝图。第三个人呢，就是前两个人的老板了。 哎呦，你看，格局不同，大家可能未来的发展也会不同。 嗯， 你比如说，有些人这个退役之后了，这个足球运动员啊，就想着。哎呀，我未来我得执教执教国家队。 嗯， 哎，别说还真成真了。 嗯， 这说的就是李铁指导， 铁子哥。哎，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球员，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教练，这也不能说他没有格局哈。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他很有格局。 哎，对，而且如果说一位职业的球员退役之后呢，能够从事教练，能够丰富这个教练的体系，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提高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儿啊。 哎，而且李铁指导他这个梦想很大，之前退役了，我看了采访啊，他当时就是说，哎呀，就是梦想， 嗯， 执教中国男足，然后一点点的丰富自己的履历，包括在俱乐部啊，有这个打拼，而且当过里皮的助教， 嗯， 啊，之前在这个广州队等等等等的，所以一个人的格局，应该是逐渐的可能有些许的改变，我认为是啊，就是随着比如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进步啊，可能你这梦想会越来越大等等，格局也会越来越大，但是我认为初始它会有一个格局，就基本的格局。 那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个性不同了。 嗯， 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这未来能开个这个小卖店就不错了。 哎，挺好的， 你看，就挺好的。 就像我们在东京奥运会期间采访全红婵的时候，说我就想开个小卖店，可以有我吃不完的火腿肠。 哎，是啊，当然还有的朋友那说，我未来必须得开一个大型的商超， 嗯， 等等等等的， 嗯嗯， 啊，大家的这个跟。每个人生活经验个性都是不同的。 哎，我觉得这梦想啊，它不分高低，不分大小。那最后能不能成呢，就看你愿不愿意为你的梦想付出努力买单了。 哎，是，这边张翔他说了，认知经历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大气， 嗯， 还有格局。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经历，是无用之功啊，不会的。也没有任何的挫折，就说，但是您是经过这个挫折有所得之后，啊，就会觉得，哎，这个我过这个挫折有啥用啊？ 嗯， 不会这样的啊，都会有用的啊，各位，千万别认为自己啊，这我曾经这个绊倒在某一个小石头上边了，哎，是不是我就运气不好？您重新的站立起来，就获得了相应的经验，未来您格局就会变得更加大了呀。 嗯，是的，当然了，我也认为哈，这个格局大小呢，其实并不是说明反映说一个人人品的好坏呀，啊，或者说他这个性格的好坏，这都不存在哈。这格局大小，我认为哈，我个人的认为呢，只是说这个人眼界而导致了他目前在意的这件事情。如果说呢，他在意的就是眼前的这个他的工作，你可能会说他格局没有那么的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说这个人的人品以及他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的那种热情，对吧？ 哎，是，格局大不大，小不小的，该生活都得生活。 对对对， 这个你看，荣成斋说的好啊，他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这格局大的有大的活法，小的有小的活法。我同意您的说法， 嗯， 是的。 尤其今天我们在说到这个格局这个话题的时候，刚好我就看到了说，昨天不是刮大风嘛， 哎， 咱们这个小区里边啊，道路上啊，都充满了很多的落叶，对于我们的交通出行就会造成一定的阻碍。那今天这个消息看到了之后呢，我就挺暖心的。你说这个环卫工人哈，最怕的就是这种大风天气呀，雨雪天气呀，到了这种天气的时候哈，他们的工作呢就是特别的多，特别的忙。 哎， 而且最近天气变了，降温了，对于环卫工人来说啊，他们也要在一个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去进行工作。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路上好像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这个堆攒的这种树叶哈，那就是因为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今天看到这个人物的一个专题呢，就说环卫工人杨慧勇就说啊，他工作的时候，你看他穿衣服的这个法则是什么呢？在最厚的工服里边加了薄棉袄和秋衣，出门之前呢，还会把春秋季的工服放在这个塑料袋里带上。他说，昨天一共工作7个小时，扫地时呢，都是里边套上薄棉袄，再穿上春秋季的工服，因为穿太多干活不方便。在这个土桥中路上啊，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一块儿500米长的道路扫了7个小时，每隔20米左右都会把这个落叶聚成一堆，然后大家呢分工合作啊，有负责扫的，也有负责装的。那么7个小时的时间，这道路就被清扫干净了。 哎， 所以你说他的工作呢，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说啊，他是老板，他是什么科学家呀、文学家等等，他只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鲜活的这么一个个体，非常非常微小，非常非常鲜活。也许格局并不大，但是我们在他身上也看到了那一份爱。 哎，没错，就是有爱，其实就是一种格局。我认为，就无论你这个工作，就像夏萌所说的，你工作比如挣多少钱，跟那个没关系。 嗯， 只要您是充满了爱，对这个社会的爱，包括对自我的这种尊重啊，认认真真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那都是一种格局的体现啊。另外，我突然想说了，为了更好的减轻我们这个清洁工们的工作负担，大家千万别随手扔什么垃圾啊等等的啊，这方面能少给人添麻烦就少添麻烦。哎，是不是说了少给别人添麻烦也算是一种格局的体现呢？ 嗯，是的。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也说，心胸必须要开阔才有格局呀。 哎呦，是，这边还有纳进我心他说了，想请我和夏萌吃饭啊，说咱俩没给他面子，怎么给面子了？以后有机会的啊，纳进我心。 没有我啊，只有你 啊。是，咱们这个得有格局一点。 嗯， 是咱不能轻易驳人家面子啊、 哎、我觉得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嘛，咱们很多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娱乐方式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等疫情过去了哈，咱们真的可以组织大家一块儿唱歌呀吃饭呀什么的，对吧、 哎、是咱们等这个过一段时间啊，大家争取都组织组织啊、 嗯 你看这个还有朋友我叫熟墨，他说了格局太小可能被别人看不起啊、尤其是管理岗位上边的是吧、 嗯、 这些人说哎呀这一旦格局不大的话好像就是在向上晋升等等，他认为有可能会出一定的问题啊、 嗯、 这个咋办啊，多看看书呗是吧 是的，哎，看书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即便我们现在出不去，没法出去这个看大千世界，但是通过看书呢，也可以了解世界，了解过去，了解未来，了解自己嘛。 哎，是你突然提到未来这事儿，我认为一个大格局还有什么呢？ 嗯， 哎，就有些人好像总能够，他不是说预知未来了，但是科幻片里的，嗯、就他好像总能够摸到时代的一些脉搏。 嗯， 比如他提前投资些什么东西，哎。过了一两年还真火了， 你认识这样的人吗？快介绍给我。 我好像不太认识啊，但是我看过相关的故事，就是哎，某些人他真的是能抓住时代的脉搏，这个算是叫什么，能给未来把脉的人， 嗯，超然于前的人哈。 啊，对啊，所以这种人一般来讲他好像他的格局啊看的就更加大了。 嗯， 哎，是这边你看还有朋友提到往事如烟，说了路面的美容师真的是可敬可佩的，确实是， 嗯， 都是很有格局的人啊。 哎，孙东林也说了，冬季环卫工人是最辛苦的啊，希望大家做好环境卫生干净守护者。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女生宿舍的说她今天做了一个很有格局的事儿， 嗯， 到单位早上搞卫生，扫了一堆叶子， 哦， 你看挺好的， 嗯， 是， 我得辛苦你了，谢谢。 哎，我下节目争取一会儿把我们台的那整层的地我给拖一下。 哎呦，那大姐让歇也可以歇息了啊。 也不行，保洁大姐不干了。 保洁大姐说抢我工作。 是，说康乐你别是给我添乱了 啊！而且你这也没蹲干净，我还得再蹲二遍。 哎，是啊，所以咱们还是不给别人添麻烦，我认为就是一个最大的格局。高宝丽说了，乐于助人是一个最大的格局。 哎，是的，大气乐于助人。 哎， 燕林这位朋友也说呢，心胸开阔，做事以大局为重，为他人着想。 对，这边还有五号线，他是突然出现了，发了一个图片，很可爱的小可爱啊。他说了，戴假发好像是一个很大气的事儿。哎呦， 啊、哈哈假发 party 啊！ 啊，您这是。 哎，这是叫什么琳娜贝尔吧，现在特别火 是吧、 嗯、 这个是小熊还是什么呀、是吧， 就是我也不知道它是兔子还是熊，就是迪士尼的 耳朵特别大， 嗯，哎，现在已经炒就是火到天天上热搜了， 哎呦、 嗯、 是吧，哎，所以大家没事多看一看这些新鲜的玩意儿，我觉得也挺 接受新鲜事物， 你看这个、多好，这些小卡通的我都没看过，这个五、 嗯、 号线都看过、 哎、 这大哥看来是不是经常上 B 站什么的呀？啊，您属于二次 元， 老二次元了。哎，别说，这是一种新的格局。 北京五号线又给我们发了点这个 BB 机。 啊，这这古董都有。 对，您这是数显的吧？ 好像不像汉字的。 啊。 数字的。 数显的，数字显的。 哎。 啊，汉显的那个高级一点，不，那都是后来的产物了。 是。啊，这 这个得留好，得留好，以后拿出来也是个念想呢。 哎，这是大品牌啊。 嗯。 这大品牌就是说涉及到一种全新的交通工具。 嗯。 就是好些年之前看到过了。哎，这摩托它不用油也不用电的，让一个骆驼去，这个骆驼去拉。 哎，我记得以前就每个品牌啊，它都有一个标志性的音乐。比如说那个俩手伸在一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哎， 但这个五号线发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哎呀，标志性的音乐我给忘了。 啊，这，反正 也有。 是，反正我刚才给您说了嘛，就是这个摩托啊，不用电也不用这个油，怎么弄？用锣来拉。这边还有朋友，大脚星他说了，他是横版汉字的这个 BP 机。 嗯。 汉字的那肯定是贵呀、啊，那会儿。 嗯，我第一个 BB 机也是这个汉字的， 哎、 很显的， 是 竖显的，就是再老一点了。 啊， 嗯， 哎呀，夏萌暴露出来了，这 暴露出了我的年纪对吧？ 不只是年纪啊，这哎呀，家能 家庭也是挺富裕的。 哎，那会儿班上谁要是有一个 BB 机，大家都可那个羡慕了 啊。是，而且、 啊、后来有人就是没有 BB 机嘛，那怎么办？又想显摆显摆，就买那个宠物 假 BB 机。 没有没有，宠物机。你玩过宠物机吗？ 我玩过那个，因为就是假 BB 机啊。 哎，不是。样子 当表用的，当电子表用的， 对，和 BB 机的样子很像，但是呢，就是它可以在里边养个小宠物，定时呢，你可以给它喂水、喂吃的，照顾它 啊。我知道， 养成， 就是那个宠物精灵是吧？ 有点那意思吧。哎，不过你们男生肯定不知道啦。 哎，是，哎呀，这就聊起了 BB 机啊，这边说，哎，暴露大家的这个年龄了。 哎，是的，是的， 是啊，估计夏萌你那会儿有 BB 机，肯定特吃香是吧？周围同学都得说，哎呀。这我家里边把留你号行不行、 啊、对 对 对，都会留我的号，就是什么谁家没有带作业本啊什么的都让家长联系我。 哎，是、咱们今天给各位说说做过的大气有格局的事儿。哎呦，夏萌你这太有格局了，刚才说、就你带一 PP 机，大家都考我吧，到时候我都给拿下了。 格不格局的那会儿肯定没有，但倒挺大方的。 哎，是，反正这个大家都有很多做的大气的事儿。哎，最大气的一个事儿，有格局是什么？ 什么呀？ 天天点赞。 哎呦，谢谢大家 啊！是，但有一些朋友天天就不点赞啊，那也算是一种格局 啊。没关系， 人家比较稳啊。是，现在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名9489，第三名爱吃水煮鱼，第四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五名孙东玲，第六名1717，第八高宝丽，第九思雨，第十苏格兰高地。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我们马上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将会为您进行一个连线，连线的嘉宾是足球评论员严强，让他来点评一下国际足坛最近的一些发生的新鲜事儿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灯塔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大气有格局哈，您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是大气有格局？这些事儿您有没有做过呢？ 如果一个人总请我吃饭，哎，那我觉得他挺大气的。 他挺大方的，肯定是。 是，他如果达到什么叫特别大气啊？然后我再回请，他说：“哎，不用，没事儿。” 哎呦。 你说是吧？ 不，我觉得还是 有这好事吗？ 还是礼尚往来比较好，有来有往嘛。 哎，是， 嗯，感情长久。 所以说，那如果一直请我吃饭不让我回请的人，肯定有事求我呀。 肯定对你有所图。 是，你看，所以这个真的啊，大家啊，欠谁饭的事儿都想一想，现在啊。这我们现在马上为您连线，您先想着。我们为您连线到的是足球评论员严强，严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你们是想请我吃饭吗？ 严老师，咱们互相请吧。现在 你有空吗？ 是，喜欢吃什么大餐啊？这严老师好像这比较喜欢的是阿森纳，我请严老师吃这个薯条怎么样？是吧？ 而且你们真是这档次不够啊，真的不够大气。啊、你知道以前梁叔请我吃饭都是在你们门口那个什么馆子 啊？烤鸭馆， 门口旁边是吧、啊？就那家就行了 啊，烤鸭店。啊，那没问题，或者我在烤箱里，我们俩自己给严老师您烤一个也行。但是咱们聊回正题，哎呀，今天看到了国际足联这个金童奖出来了，金童奖，我关注了近十年的金童奖，不得不说，金童奖的成才率相当高啊。你像是这个哈兰德呀、姆巴佩啊等等的，包括再往前的梅西呀，都曾经是这个金童奖的获得者。那想让严老师给我们点评一番。 首先金童奖这个评选呢，给做一个背景一个介绍啊，它是意大利这个 Tutto Sport， 也就是都灵体育报评选的，所以它其实呢没有一个这个足球管理机构的官方属性，但是恰恰是因为它是具备媒体属性的，而且它的这个评选的投票人啊是40个人是媒体记者的身份，所以反倒呢它会更接近于金球奖那种，而比这个国际足联评选的年度最佳，我觉得客观性会要更强一些。那据这个都灵体育报介绍呢，就是今年佩德里拿的这个奖啊，最终他的得分是318分啊，这是可能近年来这个领先优势最大的一次。排名第二的呢是这个贝林厄姆，是英格兰年轻的国脚，19岁啊，现在18岁，现在是在多特蒙德效力的这个中场，但是这个差距拉得非常大。这也跟佩德里上个赛季在巴萨打了53场啊，之后又是西班牙国家队进欧洲杯四强，然后呢还打了奥运会啊，一个赛季打了恨不得70多场比赛，奥运会也打进决赛。当然了，不管是在巴萨、在西班牙，还是在这个西班牙国奥队啊，反正奖杯是没有的。那不管怎么说，他18岁的年龄，在各个球队都能够成为前场接近于核心一样的地位啊。应该说佩德里是众望所归，但是和过往相比呢，今年的主题可能在中场这方面体现的更明确，而不是说像姆巴佩、哈兰德那样，那出道基本上就被认为是世界级。佩德里，我觉得可能还是受到这个巴萨这个环境影响吧。未来的成长，包括他现在也有伤，他可能还得伤停3周的样子。未来的成长肯定是要跟哈维的巴萨能不能够快速复活啊，能够复原，是捆绑在一起的。 另外还有一个奖项最近大家也是非常感兴趣，就是国际足联的这个世界足球先生。这个奖项一说啊，这谁是谁是世界足球先生啊，大家就感觉到这个应该是当年国际足坛男子里边的这个最顶流的这个球员了啊。但是今年的这个选拔包括投票等等的，大家好感觉很分散。有喜欢梅西的，觉得梅西国家队表现好，还有就是莱万强的这个联赛的数据炸裂啊，当然还有其他的 C 罗呀、也会分一些票等等等等的吧。严老师，您觉得今年是不是大概率还是得给梅西呀？ 未必啊，我能不能自己做一个人很大气的个人表达、个人评论？ 没问题，给吴磊吗？ 首先啊，我反这个世界什么足球先生，我反金球奖，我甚至都反金童奖。我觉得所有这些个人奖项、年度的个人最佳评选，我觉得是和足球运动的基本规律是相悖的。足球是团队运动，足球个体再 重要再突出，它也是在一个团队当中存活。所以足球这种年度奖项，如果不是团队奖项，而是过度放大个人，特别是有过去十多年梅罗争霸这样的一个格局啊，对于足球的一些价值观传递这方面，我觉得会起到一点误导的效果啊。所以我个人对于金球奖这个，我本身就非常非常排斥啊。然后这个世界足球先生的评选呢，就过往闹的乌龙太多，国际足联做的这些事情啊，他邀请国际足联所有的109还是多少个这个成员单位啊，所有的国家队主教练和这个队长来评选，那以前评的就真的是很多都是关系投票啊，这个西班牙的队长不能选西班牙的球员吧，那他就选自己在俱乐部的队友，都是这种。后来呢，加入一定媒体的成分，但是公平性和也有选票出的问题，和这种透明性都存在问题。那今年如果我们从球员个体表现上来看呢，梅西也只有一个美洲杯可以作为倚仗，但是我觉得考虑到莱万这几年这连续三年啊这种杰出的表现，甚至此时此刻我觉得萨拉赫的状态，我觉着他们至少是能跟梅西相提并论的。 所以这个奖项的事儿，反正梅西如果再得的话，应该是第七回来得这个奖了。反正让他们去争去吧。但是这个包括金球奖，还有这国际足联的世界足球先生，好像就是各个所谓的权威机构吧，评选机构都愿意去制造出来这样的一个噱头，也会成为他们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吧。因为比如说像是这个意大利， 铁马能不能列一个在哪儿请人吃饭最好的榜单呢？ 哎呦， 我们来个金电奖、金锅奖 啊，是 金火锅奖。 你看，如果说对严老师您这意思我明白，如果说我们创造出来某一个奖项的话，而且让他哎这得到大家的认可，本身我们就是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了。其实包括国际足联还有这个金球奖等等的，它其实都是在抢夺这足坛的这个话语权的过程当中，确实这是一点。另外还有球迷想要让严老师给我们点评点评，说哎呀这齐达内据说又被大巴黎给盯上了，您觉得齐达内未来的这个前途怎么样啊？ 哎呦这事儿啊特别绕啊，这事儿呢主要是过去两天波切蒂诺啊他心动了，因为曼联最终是被逼到这个墙角才把索斯克亚给解雇。解雇之后呢，曼联落的这个乌龙啊有点太大，他们现在任命卡里克为临时的临时教练啊，注意啊，这是两个临时 interim manager 啊，就是让他临时带队，然后呢给俱乐部留出时间去找一个临时主帅，所以卡里克现在是临时主帅。那找一个临时主帅呢，是希望把这个赛季带完啊，而现在呢，过去这两天啊。他们四处撒网，波切蒂诺其实之前就对曼联这个职位表达过兴趣啊，但是呢在这个夏天他是被巴黎圣日耳曼给强留下来了。现在呢他在巴黎圣日耳曼干了差不多一年，说实话这个波切蒂诺他在巴黎干的并不开心，他跟巴黎这个权力更大的足球总监莱奥纳德关系也不好。那现在呢他是透过一些消息来传递说哎自己愿意接受这个曼联这个挑战，愿意回英超。那巴黎方面呢，就巴黎很有可能就像今年夏天他不放姆巴佩那样，他用合同约束不让波切蒂诺走，这是可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主教练巴黎方面对他也不是说百分百的满意啊，说他一定狠了心要走的话，那他必须得找一个合适的接替人啊，齐达内当然是个合适的一个接替关系。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得怪马奎尔。 反正这个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了谁了，赶紧得找个人给填补上来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豪门的一种格局吧。 你的意思就是齐达内是你的萝卜，对吧？ 哎呦，齐达内是我的心中偶像啊！C 罗是我的萝卜吧？我呛拌萝卜。好，非常感谢这一时段，足球评论员严强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严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OK， 拜拜。 哎呀，所以这谈到格局的事儿了。 严老师这两天那个风格吧，特别突变， 是吧？ 特别多变 啊， 要不是他刚刚还说了拜拜，我一度怀疑这是不是我们双连的叶强老师。 杨老师高兴了。 嗯，对， 就是、 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很高兴，为什么呀？ 曼联这边来换帅呀、 啊， 英超这边新闻这么多，杨、老师是英超专家呀， 肯定高兴。主要是因为曼联最近日子不好过，所以他挺高兴，挺乐的，恨不得就是天天都来几顿火锅吃一吃啊。 那这样做就。格局不大吧，咱格局大一点啊， 格局大一点就是放眼英超，放眼国际足坛，对吧、 哎、是、格局大一点应该天天既吃火锅又吃烧烤庆祝， 哎，又吃烤鸭的，对吧、 哎、当然这个刚才聊到说这个国际足联弄的这个足球先生这个事儿，哎，夏萌，你的印象当中，要是哪个队员说，哎呀，获得了世界足球先生或者世界足球小姐， 嗯， 是不是觉得特大气、有格局了就？ 当然是有面子了。可是吧，我也对于这个什么所谓的最佳球员不太感冒。 哎，有的时候他讲太多容易混淆、 啊、一个是讲太多了，又是金球奖，又是这个、 哎、 这个奖那奖，对吧？再加上呢，反正永远都是那么老几位，不是你就是他。不是 C 大哥就是梅大哥， 你看， 哎，我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上一代届是莱大哥， 对，又 莱万 莱大哥， 哎，对， 嗯，看来看去就是这么几位顶流， 是、 啊，嗯，我就不太愿意看了。再加上这个所谓的奖项的权威性呢，也得打上一个问号啊、你说，比如说我们评选出一个，就像刚刚严老师说的，评选一个什么最佳就是请客饭堂奖啊， 哎、 什么火锅最受欢迎火锅店奖，那是不是这里边也有做广告的成分呢？ 那肯定有啊、 哎、对吧？那我就在想，那这些各大奖项所评选出来的这些球员们，哎，他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方面的操纵呢？ 哎，你说这个太对了、 哎、总而言之就是脱离了足球本身、嗯、 是， 这也就让我对于这些奖项不太感冒了。 本身他这个评奖啊，我认为啊，金杯银杯不如球迷的口碑。 你说的好好啊 就是你说你国际足联给颁一个这足球先生有啥用啊？你明年没拿到世界杯， 嗯， 打脸了。 对，或者说你的这个成绩哈，你今年你当年这个成绩，还不如你往年呢，或者说还不如你同时入选的其他球员呢？ 哎， 你当选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哎，是 因为你脸熟、啊，还是说你这个商业价值的庞大， 或者人缘特别好？ 就是， 哎，都有道理，我认为大家分析的。再有一个就是严老师刚才提到的，说哎呀，你们金戈铁马啥时候也办个奖啊，这个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个对比。 嗯， 那意思就是啊，主动办一下这个奖容易提升个人的权威性，好像说哎呀，你这、 嗯、 我既然都能办这个奖了， 哎， 是吧？比如我们办一个 方面的大拿 啊，对呀、 啊 嗯、比如我们未来设立一个这个广播最佳听众奖 大家就得质疑我们了 啊，对， 因为我们还没有能量，还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呢。 你看，是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评的奖很多，但是我们也关注吧。 嗯、 你说这国际足联也不容易、 嗯， 到年底了，弄一个这个世界， 对， 你看世界足球先生，11个候选人的名单。 是呀、 啊，你看， 看一看，反正熟悉的人还是挺多的哈。这个候选名单，本泽马。你入选过多少回了？我就不觉得他能够入选，就是他这什么人品啊？ 啊， 场外的那些花絮消息都多难看，多难听啊！凭他也配啊？还有德布劳内啊、C 罗、哈兰德、若日尼奥、坎特、莱万今年是大热哈，姆巴佩、梅西、内马尔、萨拉赫。 哎、 嗯， 是， 这是入选的名单，候选名单哈、啊，年度最佳球员，当然还有什么年度最佳门将奖啊，年度最佳教练奖。 对， 这个教练奖当中入选的呢，有孔蒂、弗里克、瓜迪奥拉、曼奇尼、斯卡尼洛、西蒙尼和图赫尔。 哎呦， 嗯， 你看，闲人北三他说了，我们应该办个什么？ 啊、 嗯，就跟这个世界足球先生反其道而行之， 啊，像什么金酸梅奖这样的 啊？对啊，世界。臭脚奖、 哎、 他写的臭脚奖、 啊啊啊、 哎呦，这还得带气味的新闻。 那这个入选也得有11人，对吧？ 对呀、啊、 然后选一个出来。 哎，如果真能哪个机构弄一这个奖的话，要成为一个权威性的话，这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榜单、 哎、就是 啊帮助俱乐部避雷啊，是吧、啊、每年入选这个俱乐部就哎我不选他了， 也让大家也让这些球员呢都努力的提高自己啊，避免自己到年底了哎呀一下掉入到了这个 哎 金什么奖， 酸梅 啊，金酸脚奖。 哎呦呦，你这是 有那味儿，有那味儿了啊！ 哎，是啊，当然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分不清楚了，这世界足球先生又是金球奖，咋回事啊？ 嗯， 啊，这世界足球先生是国际足联创办并颁发的。2010年那会儿呢，世界足球先生这个奖跟法国足球创办的金球奖它合并了，2010年，所以大家就混淆了。2016年国际足联心想我自己单干吧，我单干这多有权威性啊，是吧？摘出来了啊，所以说现在金球奖是金球奖，足球先生是足球先生了，你看。 反正奖就越来越多了嘛。 对呀、啊，哎，啊，但是这一届，这个现役球员当中获得世界足球先生有四个人，分别梅西、C 罗啊、莫德里奇还有莱万。梅西六次获奖，现役之最也是历史之最啊！ 嗯、 你看梅西是这个、足球先生之最了。 嗯 ，C 罗五次获奖啊、这一点上 C 罗比不上梅西，各位啊。 哎，人家说这个拿奖拿到手软啊，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千万别拿奖拿到脚软啊。 哎呦，是脚软的话，哎呦，拿到心软了，心想啊，这奖杯是，哎，这奖杯好像不是，肯定不是金的，镀金的也不是，普通金属的，那倒不至于心软， 不锈钢的 啊，差不多少啊。但是这是一个很高荣誉的一种体现吧。 哎。 啊，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今年的金童奖是佩德里拿到了。 嗯， 这个确实金童奖，它的成才率非常高。 哎，我觉得这种奖项还有点意思。 哎， 啊，就是什么最佳新人啊这样的奖项还有点意思。 没错， 这个什么选这个世界顶流就没太什么太大意义了哈。 是， 嗯， 啊，这个真得还是踢出来的。 嗯， 不是说你这个哎呀谁人缘好啊，谁怎么怎么着了啊，就是大家给你来一个这个世界足球先生，你就能称霸世界足坛了。 哎， 我始终认为想拿世界顶流球员唯一的一个舞台就是世界杯赛场，你能够在众多球星当中技压群雄，或者在女足世界杯当中技压群芳，获得啊世界杯冠军，你还能够是决赛进球等等的当大腿，你才能够称为是最厉害那一位。 嗯，死丫头的观点跟咱俩完全不一样。 哎呦， 他说挺好的一奖，让你俩说的什么都不是了。 哎呀，是 啊，那可是国际足坛最高奖项呀，哎，大家都争着抢着呢。 倒不是什么都不是，不是什么都不是，他确实很高的一个荣誉。大家看入选的全都是当今足坛最顶流的球员了，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吴磊能入选的话，那就够厉害的。 哎，那我们必须拿出来好好说道说道，夸一夸啊！ 大家看， 但是夸的是吴磊，不是夸这个奖项。 孙兴民厉害不？ 厉害。 进去了吗？没有吧？ 嗯。 你看，啊，所以说这个奖它本身是厉害的，我们只不过稍微给这奖挑挑刺儿，希望他这奖未来办得更有格局一些，是吧？ 哎，我跟你说，咱俩格局就小了，咱俩净在这说个人喜好。 哎呀，是，哎呀，咱俩格局大一点吧。这国际足联听着了，未来跟我们中国足球，吴磊也办一个吧， 哎， 是吧？ 就是，啊， 候选奖。 嗯嗯嗯。 当然这边刚才也提到了说，说大巴黎要请这齐达内，什么原因啊？就老板想要。 齐祖最近好受欢迎啊。 是啊， 嗯， 成为顶流主教练了，你看。 是，嗯，你说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就刹不住脚了。又 是 曼联，又是大巴黎，都是这个世界顶级俱乐部哈。 哎，是，大巴黎这俱乐部吧，你别说看他有钱，好像挺土豪的。哎呀，请齐达内这点好像有点格局啊。说齐达内是未来的足球的方向， 是， 是吧？ 你说齐祖因为家里边的情况嘛，就不愿意去国外，那在大巴黎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哎呀， 也不用再去学新的一门外语了。 是啊，齐达内法语肯定比我说的好，呱呱叫的。 哎，就是，哎，那这么一想的话哈，从他这个家庭角度去考虑的话，他去大巴黎的可能性好像比去曼联更高。哎， 哎，而且据说齐达内是通过 QSI 基金， 嗯， 已经成为了大巴黎俱乐部的股东了，各位。 哦，真的？ 而且是卡塔尔世界杯形象大使，就是因为卡塔尔投资的嘛， 哦， 这个背后。齐达内本身就股东。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距离又近了一步。 肥水不流外人田啊，是吧？ 嗯， 我给自己有股东的这个公司，我再去谋一份职， 嗯， 是吧？你看这挣自己钱了。啊，这样我不愿意，我去曼联，我去挣别人钱去，是吧？哎呦，我这不够格局了。 你说这到底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呢，还是说去那边和自己曾经的这个爱徒， 哎呦， 相认？ 你看 啊，或者两个人共谋大事。 哎呀，这有格局。哎，夏萌，你不知不觉当中你提到一件事啊。 嗯。 哎，一个说一个人有格局，一个人如果太重视钱，好像比如钻钱眼里了，这 样这样的 就没格局了，是吧？ 那肯定啊，就只认得这么一件事情。哎，当然了， 没有有没有格局，并不是说咱这件事儿有没有办好，那不是哈。 对， 咱俩为了工作，咱俩为了挣工分儿，这个也没什么错哈。 是， 但是呢，可能想的就没那么长远。 你看，1908批评我了，说康乐你最近五分钟格局有点小啊。 是的，是的，是的。 批评人家这个世界足球先生，这确实是 不应该哈。 我有点 光说自己喜好了。 哎，是我有点吃不着。葡萄说人葡萄酸了是吧？这个就是格局不够。 嗯， 没有，世界足球先生绝对是很高级别的奖项，高大上的，绝对是高大上的。但只不过我刚才可能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这个国际这个足球先生了，世界足球先生，感觉他这格局也不够了。就是什么呢？环顾整个世界足坛，你想要比如以球王这个姿态了，哎，你再俯瞰这世界足球先生，哎，好像世界足球先生也不能算特别的什么多大一个奖了，是吧？ 嗯， 你看。 这事儿吧，反正只是发表我们个人的观点哈。 哎，是 格局是小了点儿啊，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您对于这个世界足球先生奖项的一些看法。 哎，对，是，反正哪天吴磊呀或者其他中国球员入选了这个国际足联的奖项，我肯定给投票去。 哎，那咱们得欢天喜地的得说好上说上好一阵子呢。 哎，是我最期待的是啊，李铁知道有一天能够成为世界足国际足联。世界足球最佳教练， 哎， 候选人 都别世界足球最佳教练，咱能入选个什么亚足联弄的奖项？ 哎呦， 那就够说一阵子的了。 你看你这格局不够啊，夏萌。 是吗？ 我都已经憧憬宇宙最佳奖了。 哎，哎呦，你都已经银河系颁发的奖项了哈。 哎，哎，没准说李铁指导未来这执教一下欧洲球队啊，到曾经的宇宙队巴萨罗那是吧？ 嗯， 这不就成为这。格局就大了嘛， 咱们以前有这个海地球王， 哎呦， 啊，啥时候也再来一个别地儿的球王呀？ 哎，是，大西地球王， 对对，大西地球王， 对， 嗯， 这边还有朋友孙东玲说，一会儿是不是给我们来歌曲啊，得调节气氛。没错，咱们今天说说做过的大气有格局的事儿啊，肯定给各位一会儿放歌曲，都是相当大气有格局的。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很有格局， 啥？ 而且要提前布局， 嗯。 刘洋，足球刘洋啊，各位，是吧？ 你说的特别对， 咱们格局大一点，别总追求什么这豪门，先把这个球员啊，像满天星斗一般铺洒到欧洲足坛。 对于咱球员来说呢，格局也应该大一点儿， 对啊， 去纵观一下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以及中国足球的发展，不要在乎说眼前我们在国内足球俱乐部里边挣的那点工资， 哎， 啊，那点所谓的说是什么啊，曾经啊多光辉的日子都过去了，咱现在呢可以放眼世界，那提升自己的水平，同时呢也可以提升整个中国足球的水平。 没错， 刘洋吧。 哎，是，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啊，各位，这仰望星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格局啊，是吧？ 哎，是， 哎，你看大家都很有格局。这边在我们点赞助力榜当中，给您公布一下这时段点赞助力榜排名第一的，应该还是1908，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三名1717，第四名爱之水煮鱼，第五名孙东玲，第六名9489，第七我叫熟墨，第八高宝丽。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我们一会儿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过来呀。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同意您的说法。 是的，哎，不过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崇尚 AA 制哈。 是， 嗯， AA 制的话，就是这手机什么算的很可准了。 是的， 平均一下 款 啊，这个 收款这样 是这个除外， 其实挺好的， 挺好挺好。 我以前对于 AA 制吧，特别的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哎呦， 现在的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大家心里边都没有负担，也不用惦记着说上次谁谁谁请我吃了一顿，我这次得还回去呀。礼尚往来，这个人情才能长久嘛。 哎，是。 有的时候吧，你想的太多了，关心则乱，反而呢会让双方相处起来变得很有负担。 是。 哎，自从我接受了 AA 制这种形式之后，哎，交起朋友来或者朋友交往起来哈，都觉得更加轻松了。 啊，自从你实行 AA 制之后下盟，我就没再跟你吃过饭了，因为我蹭不着了。我 这 没啥格局的人， 我这心情也好了，腿也不疼了，脚也不酸了。 是，哎，当然刚才他聊的这个付账的一瞬间，比如说，哎呀，结账吧，吃完了，服务员过来了，好多朋友，好多人最怕的服务员说什么？请问哪位买单？ 啊， 然后比如现场那个坐了八九位，全都是这个没啥格局的，不大气的，哎呀，都装作掏自己包啊，掏了两分钟，哎，没掏出，哎呀，我这哪个卡呀？好像刷哪个？ 你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啊？ 没遇到过， 那还 我一般都是第一个就直接把我卡交过去刷我的吧。 啊，是 我是这样的人， 的 真的。 直接过来过来刷我的二维码吧。 啊，是因为我有时候挺羞涩的，大家别看我在节目里边，你看又是假发又是这那的，哎呀这。我生活当中可腼腆了，有时候挺腼腆的一个人。 你是绵羊吧？ 啊，是。 啊，退役少校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是我们金戈铁马节目想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他就说，点赞不在于听众多努力，在于让更多的人成为你们的听众呀。 哎， 退役少校，您提醒的特别恰切，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有格局。 嗯。 哎，是啊，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嗯。 给我点赞，你还锻炼你的这个是吧？骨骼的强健度了啊！当然别点疼了。我看有朋友分享那手机屏幕好像点的有点是吧？那摔坏的吧？不是我，不是我们节目给点的。 哎呦，如果真是点坏的话，那这咱们要去找一找商家了啊！这个手机质量绝对有问题。 哎，如果真的是说您点给点坏的，手机质量没问题，康乐我来负责啊！ 哎呦， 这事儿我大气点，有格局一点。 好嘞，好嘞。哎，不过我觉得哈，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最近几年以来，说到咱北京最有格局、最大气的一件事情，莫过于马上即将进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了吧？ 哎呦， 哎， 大气， 这算是最近几年以来咱北京最最有格局，或者说起来最大气的一件事儿了。 没错， 就是， 啊，这是全世界的一个盛会啊，各位。 对对对，现在大家目光都聚焦在北京冬奥会上啊，咱们呢，各方面也正在为此做着努力。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为大家主要去关注一下和北京冬奥会有关的消息。冬奥会马上就要到了，就在2022年2月4号，那是一个大年初四。那目前呢，城市运行保障平稳，就是保证冬奥会顺利举办的重要基础。在昨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上，首场发布会就聚焦冬奥城市服务保障工作，市城市管理委以及市交通委、市应急局、市重大项目办、市气象局都各自介绍了相关情况，一系列冬奥保障工作呢也正在陆续准备到位。而奥运会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体育活动之一，新建的场馆呀、举行比赛呀、各种运维等等，都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产生碳排放。尤其是冬奥会啊，赛场的这个冰雪转换等等工作啊，相比夏季奥运会都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对此呢，咱北京哈向全世界庄严承诺，将会实现碳排放全部中和。北京冬奥会也将会成为第一个真正实现碳中和的奥运赛事。 哎呦， 哎，这关乎人类生存大计，这够有格局了吧？ 有格局。 嗯， 啊，这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格局了，到了这种大气的格局了。你看，小兔子他说了， 冬奥会不只是大气，而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哎， 有格局啊。 哎，那您是不是也加入进来了呢？ 哎， 有没有也加入到这个三亿人上冰雪的号召当中来哈？ 没错，当然了，哎呀，北京冬奥这个建设现在我看建得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嗯， 你看，随着北京市负责的冬奥会场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工交付，目前呢，北京冬奥建设已经全面转入了冬奥会的临时设施的建设。那场馆建设就是办好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一个基础嘛。截至10月28号，随着负担，这个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任务的国家体育场鸟巢的改造工程的完工，由北京市负责建设的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8个竞赛场馆、16个非竞赛场馆、31项配套的基础设施全部实现了完工投入，多好啊！ 嗯， 北京市利用冬奥会筹办建设了一张冬奥绿色低碳的公共交通网。那观众可以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完全通过地铁、高铁、公交车等等这种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快捷便捷地抵达各个赛馆，这多么的便捷，多么的有格局啊，你看。 那除此之外呢，位于石景山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昨天也开展了一场医疗和防疫业务模拟演练，重点模拟赛时运动员在比赛中受伤时的应急救护治疗。同时呢，首钢滑雪大跳台医�疗设备也正式入场，共设置了3类4处医疗站。如果说运动员受伤了，那么医疗救援人员能在1分钟之内将运动员抬离赛场救治，抓住这个抢救的黄金时间。 哎呀，是，所以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临近了，大家也是每天都关注关注冬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尤其我们是冬奥歌曲天天都给各位播放的啊，大家您都学会唱了吗？ 一起向未来。 哎，是。啊，说起未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格局的事儿了。哎呀，对于未来有多少美好的畅想啊！大气有格局的事儿，那就在不远的未来，冬奥会，2月份冬奥会，啊，正好赶上过年那会儿啊，多喜庆啊， 嗯， 各位 是 吧， 嗯？ 你看。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因为也是为了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进行，根据筹办工作的要求，提醒大家哈，尤其是一些健身爱好者，从11月25号0点到明年的3月24号期间，要对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进行封园管理，具体范围呢就是东到北辰东路、南到奥园南侧安检口以及沿线、西到北辰西路、北到国家体育场北路。到时候呢，除了持有冬奥组委专用证件或者指定专用证件的人员可以从指定的安检口进入园区之外，那公园中心区域暂停对公众开放。但是呢，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还是正常开放的，所以广大游客哈，如果您是旅游也好，或者说健身也好，那提前做好行程安排，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也请大家谅解，感谢大家的配合。 哎呦，是，这边看到好多朋友在互动交流，说你们两个主播夏萌和康乐一边说话还一边给我们打字回复。你们怎么能忙得过来？问我们有没有助手？ 我们就在分工呢。我说话的时候，康乐来给大家加精。康乐说话的时候， 哎， 我给大家加精。 大家可能真的不了解我们这个工作的感受。我刚当电台主持人那会儿，我说实话，我这格局有点眼睛顾不过来。 嗯。 前边是显示屏，各位的这个说什么话；右边操作台子，一会儿要什么歌要进来了；这边还有这个电屏，前边还有时间导播的窗户。左手我美丽的搭档这边还在眼神各种提醒我这该说哪块了等等的，真得是眼观六路都不够，耳听好几方呢。 嗯， 哎，我那会儿感觉我这格局不够啊，控制不住啊，现在还稍微好点了。 哎， 你看， 其实在很多行业当中哈，它需要这个什么呀，一心多用。 你看， 嗯， 一心多用 不光是咱们，很多行业都是呀。 哎，是啊， 嗯， 啊，这个仿佛你要是能够一心好几用，哎，把这几个功用做得还非常好的话，那你还挺有格局的是吧？ 反正肯定这个工作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嘛。 哎，是，这个必须得提到，最近好像说中国男篮这个事儿大家也挺关注的。 哎，马上有比赛了，那必须得关注，而且又是国字号的比赛呢。 哎，是，哎呀，中国男篮这回能不能咱也有点格局一点啊，这面对接下来马上这日本队的时候赢个20几分，格局格局，好像 只赢个三五分，有点 不解渴， 填不满大家的胃口了。 是的，最近呢，咱们中国篮协是公布了新一期集训十六人大名单哈。原来的这个核心球员、一哥球员易建联落选了。在这个为期一周的集训当中呢，由于深圳队的内线沈子杰和新疆队的前锋麒麟因伤退出，最终呢就14名球员前往日本。这14名球员呢是周鹏、任俊飞、徐杰、赵睿、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张镇麟以及王哲林、吴前、胡金秋和孙明辉，包括这个阿布杜沙拉木以及从澳大利亚飞到日本的周琦。周琦呢就是直接从澳大利亚出发了，然后在仙台和大部队会合。出征之前呢，杜峰也在微博当中发文了啊，说经过今年夏天亚洲杯预选赛、奥运会落选赛的磨砺，年轻的中国队已经展现出了朝气和拼劲儿啊，但还是需要更加深入的蜕变，特别是年轻队员更需要在国际比赛当中锻炼提升，让队伍呢以更加沉稳的状态面对硬仗的检验。他最后还说啊，为国而战，无上荣耀。 是，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啊，各位听友还有夏萌。这个在国际大赛当中，如果是锻炼新人，算不算很有格局啊？哎呀，你把眼光放到未来了， 那我就呵呵一声吧。 是啊，但是如果说这个还能顾得上成绩，那我认为是相当有格局了，是吧？ 那不光是有格局，那能力水平也是够够的哈。 啊，对呀，但是站在什么样的高度能看得这么远啊，是吧？ 那中国足球的高度不就是这样吗？ 中国男足， 对，中国男足包括中国女足都是这样吗？国际大赛来练兵， 哎呦， 这个格局 啊，反正据说这法国巴西人家也干过这事儿 啊， 但人实力强了，对吧？ 对对对，人家加点厚呀。 哎，是， 嗯， 这相当于什么呢？这个你还没吃饱呢就挑食了，开始， 哎， 没格局，对吧？当然您吃饱了也别挑食，是吧？像有的朋友发的这个图多好啊，这哎呀，这个发的就是麻辣豆腐还是什么麻婆豆腐啊，又是说这哎呦，您这个有格局了。我觉得吃某一种食物是最有格局，什么豆腐。哎，豆腐真的能吃出各种风味来，各位，蟹黄豆腐、麻婆豆腐、白菜炖豆腐，各种豆腐。豆腐是个好玩意儿 啊， 是吧？哎，我是说这是没有格局了。我应该说什么海参啊，什么这那的，是比较贵的，是不是有格局啊？ 那你这是把格局和价格联系到一块了吗？ 啊，好像，哎，你说这个是格局，有时候跟价格不是绝对的勾连的吧？ 我觉得没有太大关系， 是吧？ 格局是一个眼界的体现嘛。 哎，是，好像说你这个人很有格局了，就算穿一个普普通通的衣服，几十块钱的衣服。也能穿出来一种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我觉得格局它不是看出来的， 哎呦， 哎，它是一个人举手投足间体现出来的 啊。是，哎，这边举手投足之间大家都能看到我们举手投足了，这边我看有人夸咱俩说都挺有格局的，是，尤其在我们这背景板有格局，各位看到我们背景板是冬奥会的，我这边冰墩墩，那边雪融融啊，多有格局啊。还有朋友刚才问说，康乐你这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格局的，健康又快乐的，说你这是真名还是艺名啊？我真名真叫康乐，但是我姓，我不姓康，我姓啥我就不透露了。我名真叫康乐，而且这名我之前透露过，是我爷给我取的，仨名，当时康乐、康健、康泰啊，最后选了一个康乐。是，你看 格局的体现 啊。是， 还有大辉六九八也说，其实咱国安就挺有格局的哈，因为为了球迷的要求，不惜重金留下了这个国安的冠名，这不就是一件很有格局的事情吗？ 哎呦，是，为了球迷，以球迷的喜好，为自己的某些决策的依据，我说这个是俱乐部必须得做的事儿。国际足坛也是啊，国际足坛比如说索尔斯克亚前一段为啥下课了？除了老板不愿意，惹众怒了，惹着球迷了，所以让他下课了。哎呀，所以大家这真是啊，看球惹谁别惹球迷啊，是吧？李铁指导他就是，咋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李铁指导那是情商的问题。 是， 哎，奥斯卡的迷弟说，给我们发一张图片哈，中美混双组合，亮相世乒赛。他说这事儿够有格局了吧？ 妖歌局、 没错，这事儿呢也是我们最近几天一直在说到的一件大事儿了哈。 没错， 别说今天上午呢，这个跨国组合哈就进行了合练。那跨国组合呢，分别是咱们的林高远配对方的张安，以及这个王曼玉和卡纳克。双方呢都进行了合练，赛前两支队伍还交换了球衣。刘国梁也出现在了现场。昨天呢，中美两队都宣布了将组成两队这个混双参加世乒赛的消息。那么在乒乓外交50周年之际呢，无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还是说这是竞技赛场上的一次这个神来之笔哈，刘国梁也说了，希望两队选手呢，不光要争取好成绩，还要由此结下友谊。 哎呀，是 最重要，这是正好体现了这个我们常说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没错， 而世乒赛呢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赛，5:20啊，明天凌晨的5:20，王曼玉卡纳克组合将会出战，对阵的是一对俄罗斯组合。6:00，林高远和张安呢将会对阵的是葡萄牙的一对组合。 哎，是啊，这个乒乓外交相当大气有格局了，小球转动大球啊，多有格局的事儿啊。这边还有很多朋友哎都跟我们聊起有格局的事儿，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某一种职业我觉得挺有格局的，夏萌，就他必须得啊，好像遍尝世间百态，哎，体察人心，而且还要关注整个世界等等等等的。 什么工作呀？ 这工作，而且还消耗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就是作曲的。 作曲家。 哎，对。 啊，是的。 你看， 好像在这个作曲家的脑袋当中哈，一个音符一旦出现，那后边一连串整首曲子就都出来了，跃然于纸上了。 哎，是得胸怀全世界呀、作曲家献给各位。是感觉，看几眼时间，多几个头衔，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搬一个讲白，说一段对白，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作曲家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吗？而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拍。 哎呀，我特别喜欢作曲家。真的 是儿时的梦想吗？ 因为我不会作曲， 嗨， 我看不懂谱啊，各位。 说的跟你会作词似的。 我作词我还 真研究过 啊， 但我作曲真不看不懂那谱，哎，所以这一点真是我未来必须提升自己的。哎，我这格局不够。 那你去学一个钢琴呗， 是啊， 钢琴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乐器 啊，钢琴 啊， 我这手还是吧，挺灵活的。 对对对，它不光是需要你手，因为你在弹奏的过程当中，肯定得用脑，手脑配合啊。与此同时呢，脚下也有配合，有踏板啊。 哎 哎，所以人家说这个小朋友特别适合的，就去练一练钢琴。如果你想去弥补自己在作曲方面的这个小缺失的话，不妨去学一学钢琴，正好也可以把五线谱给捡起来。 夏萌，你家钢琴借我吧。 可以，我租给你。我就这点格局。 夏萌，你不要这样，你刚刚勾起我梦想的格局，我的梦想被你扑灭了， 是吗？ 哎，我 一下把你拍到了现实冰冷的地板上。 我弹电子琴吧，也一样，是吧？ 哎、也行，也行。 行，我家有电子琴，小时候买的。 嗯，练起来。 是，得把这谱给学会了，各位啊，是吧？要不有的人总说康乐你不靠谱。我这回把谱学会了，我看谁敢说我不靠谱。 还在这儿等着自己呢。 哎，是作曲家，这边有朋友都说了，哎呀，这个歌曲唱出来确实好像挺有格局的，因为这歌的原唱他叫李荣浩，也是这首歌的作曲者。 啊， 李荣浩我很喜欢他，为什么？除了他眼睛跟我差不多，都是不是特别大的这种眼型，另外一点呢，他很有才华，耐得住寂寞，而且呢，你看写这个曲子，那歌什么的。独辟蹊径，但是你曲子你一放出来就是他独有的一种啊，所以这可能也是某个人的一种格局。 嗯， 格局好像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一种格局的感觉，是吧？ 嗯， 你看， 那肯定嘛，这个每个人的社会背景不一样啊，工作也不一样啊，所处的环境也不同，他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人生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 哎， 格局自然就不一样喽。 是 ，Five Miles 他说这啥歌啊？这叫作曲家。是李白那歌手唱的吧，是李荣浩唱的，就唱李白的那个。还有朋友他说了，哎呀，这个想聊篮球，说这个一会儿我们给您聊到啊，6:30左右吧，咱们会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生老师。哎，我看到有朋友刚才提到周琦了，有人说周琦好像挺有格局的，夏萌你觉得周琦是不是这两年他这个心理的成熟了不少，好像是。 他得成熟，他都这么大了，他再不成熟，他还是个孩子吗？ 而且他经事儿了。 那必须。 你看，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能够在这个澳大利亚职业联赛里边呢长球。 哎。 回来呢也能够在国字号里边带动中国篮球水平的发展。 你说，哎，太对了，尤其是他这一次留洋，我认为他的格局啊，不只是说拓展自己发展的空间，什么未来进入 NBA，他是整个我认为给中国的高水平篮球运动员也趟出一个路来。 嗯， 就男足这边有吴磊格局是吧，出去了闯荡去了，男篮这边得有一个， 哎， 那就是琪琪。 哎，我觉得你说一个还真是说少了。 哎， 足球也好，篮球也好，这个女足也好，女篮也好，哈，都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出去看一看，学一学。 哎，是，主持人界也是。 啊，咱们要出去看一看，学一学的话， 是 可能就不太好，不太合适了。 我准备去，赶明去铁岭台进修一个月。 厯，哎呦， 学习学习， 学习一下这个东北话考级啊。 那不用，那不用，我这自带8级的水平。不，我去南京台，我学一学 啊， 这 行 吧？ 也可以。 哎呀，我当年 学习一下方言。 我当时去青奥会，我特别喜欢南京。 嗯， 我去青奥会去了半个月左右，那是小吃街被我吃的，摊户都认识我了。 哎呦 啊，是，就是纷纷给我打折， 从街头吃到街尾都不花钱 啊。是，还以为我这一边拍呀，我那会儿就愿意拍自拍，人以为我是某著名主持人呢。哎，说哎，人家一看我这证，以为我是南京台的呢， 哎， 对我都特别热情 啊。 啊，是，你看，这边还有朋友。又提到了今天这个事儿啊，说大气的事儿，有朋友说了，觉得孙宝生老师点评还挺大气的。 嗯， 你别说孙老师， 嗯， 啊，他确实，而且孙老师敢说，就作为评论员敢说，我认为是一个格局的体现。 嗯，没错，尤其到了说篮球这个事儿上哈，每回我们都必须得把孙大爷给请出来，让他给我们聊一聊，总是能聊透了。而且我觉得孙老师、孙大爷的这个观点吧， 哎， 嗯，他不会有偏向。特别中立，特别冷静的，特别客观的去看待某一件事情。 没错， 嗯， 啊，反正这个我是篮球界，我服的人都不是很多。 哎， 孙老师我服的一个， 啊，因为上一回我这差点摔倒了，正好苏老师在我旁边，我扶了他一下。哎，苏老师他真是，等一会儿让他好好给我们聊聊吧。包括这个一会儿大家有兴趣的说，周琦是不是成长很多，有格局了？ 嗯。 另外还有一个队员我很感兴趣，是郭艾伦。 嗯。 就这俩人当年在这个世界杯没出现那年，记得吧，夏萌？ 对， 我记得你还 他俩都是主角。 你为这事还好像掉眼泪了，当时。 波兰队的球员 啊，对呀、啊，等等的这个，哎，这个未来格局的这个演化当中，尤其一个队员那格局的体现，肯定叫什么吃一堑长一智。 哎，是， 你看人都这样。 还有朋友希望呢，希望孙大爷能不能说说国足？ 哎，我看行， 是吧？ 跨界也流行， 对 吧？ 哎、对对 对，是。 不知道孙大爷平时看不看这个男足的比赛哈？ 哎，是，这边让孙大爷点评国足好有一笔， 嗯， 让康乐点评时尚圈，啊，让夏萌点评，啊，夏萌是全才，夏萌啥都行， 别别别 是， 啥都不行，啥都在学啊。 哎，这边你太谦虚了，哎呀，这边还有人都猜夏萌，说夏萌你这个是不是也是艺名啊？ 我这个 透露吗？想透露吗？ 我这个就是本名吗？本来我想用的是夏贝贝 啊， 后来这个资格管理审查部门没有通过 啊。为什么没有通过？多好听啊。 就是可能有重名吧，就算了。嗯 啊，是，我还以为是夏被子呢。 夏被害，夏贝贝啊，夏贝贝贝，大家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一下。 哎，是，反正这个我这个是真的名啊，但是我不是这个姓，我不姓康，各位，各位可以再猜一下啊。行，咱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胜老师，让孙老师带给我们几句有格局的点评，来点评点评中国男篮的事儿啊。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回来呀。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论坛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聊一聊哈，你做过的大气有格局的事情，或者说你认为什么样的事情有大气有 很大气有格局呢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哎呀， 说到篮球这个事儿，我们就必须请出孙大爷了啊。 是， 孙大爷的点评往往都相当的大气有格局。 没错，我们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胜老师啊。孙老师您好。 你好。 哎呀，孙老师，刚才我们的美女主播夏萌的夸您有格局了，孙老师，您是不是特别高兴啊？现在， 这可不是夸，这是实事求是的说。 啊，实事求是，对，你看会说话， 就是个退休老头了。现在 一下把孙老师整不会了， 有格局，谦虚的人都有格局。行，咱们那个言归正传啊，孙老师。哎呀，中国男篮这回我又看了，这一次啊，周琦，哎，别说还挺好，到了国家队。也要备战这个比赛。另外，全新的这个国家队这个集训队，这一次可以说杜锋指导，又是选了他喜欢的人。另外，这些队员我认为啊，大部分入选的在前一段联赛当中表现的都还可以啊，但是呢，国家队其实还有压力的，马上就要面对的是日本队啊。日本队好像跟我们有点较劲的感觉，孙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前瞻一番？ 我觉得因为日本啊，他作为这个世界这个主办者之一啊，他已经就是自动入围了。那个现在中国呢，就是说你国家队呢，就是咱们要打出自己的球，就是志气来吧。虽然上次带队的是李楠，现在是杜锋，但是基本上这波队员就是咱们世界杯上这个去这个争夺这个进京东京奥运会的资格啊，是丢了。所以我想呢，他们赛前呢时间比较短，是吧？那么这也是咱们所谓开展职业化以来，反正就应该说也不算新问题了，是吧？所以一般呢就是停止比赛，联赛停了，然后大家集中几天。所以我想他们集训这几天呢，主要的还是明确一下攻防的技战术。研究一下日本队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他们的他对方的特点是什么，是吧？然后我们怎么打出我们自己的长处来。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练一些阵容的搭配吧，是吧？因为绝大多数队员都是参加上次世界杯2019年，一晃就2年多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压力变成动力。无论如何，这次世界杯不管他扩军不扩军，就是中国男篮要争口气，要把这个资格拿下来，是吧？这是一。二一个呢，我就觉得，日本队呢，实际上他在有规划球员之后呢，其实打法上已经有了些变化。但是呢，主体上来讲啊，还是，因为他还是本土球员多嘛，还是传统的东西比较多啊，一个是快，是吧？突破，然后远投。啊，所以我觉得从两军对比来看，应该说我们在高度上是占了优势。那么怎么把我们的优势变成胜势，是吧？最后拿到胜果，这是主要的。以前双胜日本那都翻篇了，是吧？这一波队员呢，就是你们的使命就是争取开门红，是吧？打出这一届中国男篮的一种精气神来，是吧？我觉得对手呢还是要多重视。另外呢就是把准备工作做足，赛前呢他们也做了动员啊，队员们其实也是在通过自己的发言吧来激发斗志，我觉得这都是挺重要的。关键是在场上，是吧？在比赛当中，我们能不能贯彻教练的意图，并且根据场上的应变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主要的。还是应该把日本队当成一个强敌来对待，是吧？然后因为比赛嘛，它还是40分钟，国际篮联比赛都是这样，所以怎么去打好，是吧？每个时间段，是吧？争开局啊，中间在相持的时候，如果我们领先了怎么巩固啊，是吧？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就去打好逆风球啊等等。总之吧，反正我觉得这是第一，这就是说需要咱们准备好；二一个就是场上不管谁上去啊，要特别的精神专注。从教练到队员呀，得明确我们在场上防守，比如说我们防什么，进攻我们要打什么，我们的火力点在哪儿，是吧？有高度，但是我们怎么搞好内外结合，是吧？这些都是要在临场上，在比赛当中呢去调整出来的。 反正我希望中国男篮呢取得开门红，是吧？世界杯毕竟是第一场比赛，是吧？虽然是打两场球吧，但实际上，这个还是第一场比赛，啊，祝他们凯旋。 是，这边我们有球迷朋友1908想问问苏老师说，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够国家队水平的这个球员，这次就没有入选，比较可惜的，您觉得有没有？ 我觉得这次就这样了，因为你要让我当主教练，我也得挑我，哎，这个喜欢使用的队员，哎，你要说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时间比较仓促，是吧？也有些队员，但是呢，我觉得需要这个教练的，从事教练的需要出发，这是二一个，有培养前途的。上次我就提到像北京这个范子铭，是吧？但是他现在，咱们什么王哲林啊等等啊，就几个内线加上周琦啊，他觉得不缺了，是吧？另外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准备仓促的去比赛，是吧？那首先希望这个阵容呢比较默契，比如我觉得像小前锋上，咱们现在就是说，当年像丁彦雨航这样的，是吧？不错，阿布都沙拉木也挺好，但是他伤了以后都是受影响的。你看这个何西宁也不错，我看这两年长进挺大的，哎，但是可能到国际赛上他的身高怎么样，是吧？你说包括一些后卫，是吧？你这个太改了也不行，是吧？这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东西它毕竟不是那个，不像以前是所谓海选拉出很多人，16个人就是受时间的影响，16个人里面还有伤病，有的就像麒麟就退出了，是吧？还比较年轻，那么以后还有机会。那么其他队员呢？咱们也通过这次比赛，是吧？去考察一下，是吧？你像反正目前这是对我来讲老将，那次我就说了。30左右占了一半了，啊，临近30还是过30的，那么，以后怎么样呢？还要通过去比赛的不断的补充，是吧？所以我觉得，实践吧，还是要在实战当中去接受检验。 嗯，是，还有个问题啊，奥斯卡的迷弟想问孙老师说，首钢队囤了仨小个的外援，这是用意何在啊，孙老师？ 他们。怎么说呢？这个也应该说啊，从现在来看，应该说确实是，你像刘晓宇，反正这个虽然有几场球不错，但是也是过30了，啊，这方硕呢基本上也往30那靠了。那么其他的来讲，田宇翔呢也还可以，这三个后卫，他再找一小后卫也不是不可以，是吧？关键你怎么用好，不是？反正有说用基布森的，还有说用别的，咱们都不搞不清楚。反正现在就是，基布森来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劣势，怎么去用，是吧？我们现在尝到就开始对双高阵容呢尝到甜头了。其实过去北京队历史上的这个双高是有成功的例子的，像那个1995年、96年就 CBA 开始刚创办的时候。你像那汕头和巴特尔，那双高是吧？非常好，但是那次最好成绩打第3嘛。后来因为汕涛要离开首钢队吧，闹的矛盾完之后，队一下就又沉下一段。所以用双高来讲啊，就是有优势，你看你怎么用好。那然后其他呢？我觉得现在关键是首钢队就是说外线没有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点，这是最主要的。是吧？你看场均现在数这个得分呢都在下降，那么跟年体能啊、年龄啊、伤病也有一定关系。那么你场上你要没有保障稳定的2到3个得分点，那真是就不好说了。那打在哪儿算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小外援来如果能够这个帮助这个把握节奏之外能够得分，这是主要的。 嗯，是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春老师。孙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嘞。 哎呀，这确实，我更明白了，就这一次，男篮还是有压力的呀。 当然有压力了。 而且他这个不像，之前的所谓的集训很长时间，把队伍然后这个好像都磨合得很好。这次联赛结束之后，马上把这些人拉了出来，哎，好像说这个磨合能磨合好吗？ 这刚才苏老师提出来这个问题了，是吧？ 但对于这个职业球员来说，哈，迅速的进入状态，迅速的和全队进行一个融合，这是他们必须要掌握的本领呀。 哎，是，哎呀，在球场当中，尤其要调整好情绪。我刚才看到有个朋友说的心态的事儿了，一位新朋友，这边米亚萨米啊，他还说应该给郭浩文一个机会啊，但郭浩文我认为也不错，小伙儿挺能这个突破的，上篮的。但是同一个位置他可能竞争不过其他的人啊，所以应该就没选他。 嗯 啊，还有灰太牛郎他说了，这个是杜峰指导应该调整好队伍的心态很重要，说心态是队伍发挥水平的重要条件之一啊。 所以有的时候教练对于教练的要求啊还真是挺高的，不光是要有这个技战术方面能够提供支持，在球员这个心理按摩上你也得去进行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 哎，是啊，我看到有朋友说到这个教练，杜峰指导，该谁说的？说杜峰指导好像这联赛当中总对场边大喊大叫的，说这是不够大气啊，不够格局什么的。 这是教练的执教风格吧？ 啊，是 场边风格。 是他的风格。他的确也有那不是特别大气的时候，这我也看过。但是我想说了，就是职业教练员在场边都是锱铢必较的，每分必争的，尤其到关键时刻。都没有任何的掩饰了。 哎，是的，你说这个竞技体育它就是以成绩论的，你成绩都不要了，那你还计较啥呀？ 哎，是啊。 我们今天聊大气和格局哈，大家呢觉得什么样的事情大气有格局，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你看这边，哎呦 ，NBA 这事儿，刚才有位朋友说了，是不是得讲讲詹拳王的事儿、啊？ 拳王， 詹姆斯未来退役， 詹皇啊， 退役之后了，是不是到什么这个？拳击啊或者自由搏击赛场， 拳击不行，打一个这个对自由搏击什么八角龙什么的可以 啊，是不是？或者打一个就美国，我看有那个专门表演的意味很浓的那种比赛。 哎，对对对，哎， 打打那个， 咱昨天不是介绍枕头大赛吗？ 我看行， 竞技枕头大赛， 哎，是 可以去考虑一下。 咱们就是各种调侃詹姆斯，詹姆斯的球迷可别生气呀、 啊。哎，没有别的意思啊，纯就是因为昨天他和这个斯托尔图打起来那事儿嘛。 对呀、啊，詹姆斯这事儿办的。不特别有格局。 哎，他这个因为大家都认为现在公认他那个那一种的是故意的嘛。 对呀、啊、已经这么大一巨星了，你说你跟人家、计较什么，太鲁莽这一下、NBA 官方没惯毛病，给俩人都给禁赛了。其中詹姆斯被禁赛一场啊，活塞队的斯图尔特挺倒霉的，禁赛两场。你说这是啊、俩人都属于是违反了体育道德啊、但是你说这个事儿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各打五十大板左右吧，你看、 哎、都不冤啊，都不冤。 是啊，詹姆斯反正好好的来反省反省吧，作为联盟当中的顶流球员，他应该有更加大气的表现，更加好的一种格局啊。本场之前是得到了场均22.8分、6.1次助攻，还5个篮板等等等等这个数据。反正詹姆斯一旦被禁赛，球队的成绩看是不是有所下滑、如果没下滑的话，那就他就比较尴尬了。 哎， 你看，以至于我看到有些球迷，甚至是 NBA 那屋的专业的资深记者都说了，詹姆斯好像已经拿过了他最后一个该拿的冠军了，那意思就是以后他拿不了冠军了。在下滑的路上了。 哦， 哎，是不是这些话刺激了詹姆斯啊？ 我觉得不应该吧，不能够吧，他也是吃过见过什么大场面都上过的人了。 哎，是、 不过因为这个所谓的球迷呀、或者说一些媒体人说了几句话就对他的心情造成一些影响， 你看， 我不这么认为哈。 格局这事儿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吧。当然你看这边还有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看到一个热搜啊，某高校这有学生欠费了，打印店的欠了7.5元，打印店结果就没有格局了，将这个学生的照片打印公示出来了，贴墙上了，说哎他欠我这7.5元，这事儿就出现了，这不够格局了。 这不，这都应该不光是不够格局的事情了，这已经侵犯他人的这个肖像权了吧？ 哎，是啊， 了吧？ 这个据说是北京的某所高校打印店，这个学校现在已经采取了迅速的处理了。把这个店给清退了，就是你别在我们这儿干了，付费所谓的是天经地义，但是呢，这个7.5元，至于犯这么大的一个气吗？ 而且相信这个同学每天来你这儿打印也好，买东西也好，应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哈， 没错， 你就跟他说呗， 哎， 跟他讨， 是啊， 跟他讨债， 你别用这种方式嘛。 啊，对啊。 不过说到高校这个事儿，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呢，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格局了哈。北京高校十佳辅导员评审展示会，这次活动呢也是评选出了咱北京地界的十佳辅导员，来自各大高校。这个十佳辅导员呢，每五年评选一次，旨在全市高校树立一批辅导员先进典型，带动更多的辅导员用心用情，精心做准备，当好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知心朋友和引路人。我这边看到有来自北大清华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以及康乐和厦门的这个母校哈，中国传媒大学的都有。人都说这个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辅导员虽然和这个教文化课的老师还不太一样，但是他也是我们这个内心能够给我们起到一个正能量帮助作用的这么一个人。 没错，尤其是刚去学校报到的学生， 就是找辅导员嘛。 没错，有事 解决你很多生活上的事儿啊、嗯。 我们当时辅导员特别好，康老师，哎，真就是叫姓康，我们老师。 是康老师吗？ 啊，对呀、啊 嗯，那是我班主任。 啊，班主任，咱俩有缘。康老师跟我说了，那个康乐啊，以后有事找我。 嗯。 没事也可以找班主任来谈心你们这学生我都得掌握你们情况，多好啊。 是的，是 是的。 你看这老师多有格局、 哎、 是吧、 哎、所以以后啊，我们也希望多看一看这样的消息。至于那个什么欠钱啊，就把人照片给打出来这种事，哎呀， 就欠7.5毛、 就是、 至于吗？啊，你看、 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聊着哈。 是。 Alex Wang 说，我觉得国安在鼓励球员留洋这方面就特别有格局，比如说当初的杨晨、张稀哲啊，不像有些球队呢，总是会给球员留洋设置障碍， 哎呀， 开口就是要很高的价格 啊， 这没格局了。 Alex Wang、是这朋友 Alex Wang， 他挺有格局的。说某个球队不点名还给留面了， 嗯， 就那个队 看破不说破啊， 挺大的那队， 嗯， 张琳芃我点出来了， 哎呦喂， 张琳芃要是切尔西说要还谁要的吗？这没 不光是张琳芃吧，好像好多呢、 啊、好像是、 类似的。其实早几年很多球员还是愿意出去看一看走一走的， 可不是吗、 嗯、 这边还有一个今天又上热搜的新闻，提醒各位得注意、哎呀，这个事儿健康方面必须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格局。打呼噜，各位睡觉打呼噜吗？我睡觉好像不打。 你不是这打不打呼噜不是你说了算吧？ 哎，我一会儿得录一段是吧？见证见证。 那你家另外一位成员说了算吧？ 是我拿手机录一段吧？ 可以。 哎，打呼噜这事儿，近日成都一男子打呼噜打一宿，呼吸暂停近300次，医生就说了，这个男子是患有重度的阻塞性的呼吸睡眠暂停叫低通气综合症，哎，这个词儿还挺长的呢。长期不仅引起这个睡眠质量的问题，而且导致记忆力下降，还有高血压、心律失常、抑郁、焦虑等等等等的。哎呀，这事儿看来还挺吓人的，你看。 嗯，打呼噜人不说嘛，就是尤其是你本来就有打呼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再去经常喝酒醉酒睡觉的话，就猝死的概率非常高。 没错 啊，就是会把自己给憋过去了。 是啊，所以大家这有打呼噜习惯的朋友啊，得注意注意啊、这是健康方面的格局，咱们必须得给它把握住啊。您说是不是？ 哎，看一看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大家都说了很多哈， 哎、 还有聊起了这个对于每一个城市的体验和理解。 是， 很多朋友说这个刚刚看见说小吃街这个哈，是的，比如说去南京，你要去这个著名的小吃街，那肯定吃不到太正宗的。 哎、 就像咱们在北京，你说去王府井小吃一条街去体会老北京美食，那肯定是没有地哈。 你看是啊，哎呀，这都很有格局。大家发的这个陈震给我们发了一个，哎呦，最近要新上一电影， 《 骇客帝国4》 哦，真的、啊。 哎呦，这电影 都出4了， 科幻电影。 天哪，我这好吧，我已经缺了多少课了？ 哎，这电影很有格局啊，叫什么？云宇宙啊，还什么什么的格局 啊？元宇宙 啊，元宇宙啊！哎呦， 哎，我最早 跟那有关系。 还看一朋友说，咱去注册这个元宇宙呢，您甭想了，人扎克伯格早就给注册了 哈。可不是吗？啊，是这个，反正好像很有格局的事儿，都跟未来的科技发展有关系的呢。 嗯、 你看， 那说眼界决定你的格局，我看咱们聊天室里大家伙哈，还真的都是挺有眼界。 没错， 嗯、 而且点赞助力榜更显各位的格局，第一名1908，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三名。 名爱之水煮鱼，第四名九四八九，第五名孙东玲，第六位幺七幺七，第七位家里人，第八位笑看风云，第九位我叫舒墨，第十位高宝丽。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点赞呀、啊！哎呀，说起了格局这事儿，我认为它是一种人生态度呀、啊，夏萌。 嗯， 咱人生态度就是要大气，要有格局，所谓的什么潇洒，潇洒走一回呀、啊，各位。 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总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愁，何不潇洒走一回。 哎呀， 哎，这是我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这歌旋律 特别有感情， 多么的美妙的旋律啊， 就特别潇洒，你 们 一听嘛、哎、就恨不得大步流星走起来。 格局来了，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破？红尘啊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总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哎呀，这个真的是人生最大的格局，不就是潇洒吗？各位啊， 嗯， 哎， 说这个 别潇别潇洒就行， 别消失就行、啊、 哎，是， 嗯， 潇洒， 哎，是的，人说这个读万卷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咱现在呢，由于疫情，很多地方呢都去不了，那不妨呢，咱们就看看书，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眼界决定格局。 哎，是，这边思雨他说了，康乐，你又把这个美这漂亮的头发戴上了， 漂亮， 我这是美丽的头发，漂亮头发， 潇洒， 哎，潇洒，我刚才又甩起来了， 哎， 多么的潇洒呀！ 别把这个头发甩掉了啊！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头发薅下去？太热了，夏萌，帮我薅一下。 我给你扶着点，薅都薅不动。 是，我质量好。哎呀，今天我们晚高峰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给各位说说各位做过的大气有格局的事儿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 嗯， 啊，就是好像我之前有个同学啊借我钱。哎啊，欠我100块钱 哟，然后呢？ 我一直没要。 你把他的照片打出来挂身上。 那不会，我没那么 挂自己身上也没用啊， 没那么坏。 嗯， 我觉得这就是格局，因为他家里条件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哦、 那会儿啊，然后我觉得他肯定是忘了。 我觉得他也嗯，对，有 肯定 是 忘 了， 忘了， 也有可能呢是他现在也有这个能力还你了，但是他不敢提这个事儿了。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 提出来之后吧。 又伤感情， 会显得自己，对，会显得自己怎么样？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 嗯， 他后来请我吃过一回炸鸡腿儿， 嗯， 请我喝过一杯奶茶， 嗯，你这都记得？ 差不多少，好像是，你看，这差不多呀。 希望你们俩友谊长存哈。 所以说啊，大家别太斤斤计较，有时候差不多就行了。 哎， 别学那个高校某这个印刷店，就欠了7.5毛就把人照片给贴出来了。 圣诞金摩尼也说，他说我太太每次都说我总吃亏啊，那我就说吃亏是福呀，面对自己家人吃点亏又怎么样呢，家和万事兴。 哎， 觉得您说的太对了， 可不是吗、吃亏有时候就是占便宜啊，各位、 哎、圣诞金摩尼、您是一个大气的人哟。 哎，是啊，您在吃亏的过程当中，没准您做了某一件善事啊，是吧，您这个反正也别总吃亏，